开局不错。陈果很兴奋，不过看大家淡定的模样，确实这种理所应当的胜利不值得太欢呼。相比起星星，嘉士这一场赢得就更荒谬了。嘉士的对手在抽到这强签后完全没有要弃权的意思，反倒是特别积极特别整齐的倒阵，但这一开打后，角色明显发呆发木，基本就不是来 PK 而是来摆拍的。和夜之秋和生灵灭和沐雨成风对阵的角色情况尤其严重，欢欢喜喜的一边输着比赛，还一边找机会和大神选手各种套词儿，弄得嘉士的主委也是哭笑不得。挑战赛在首回合引发的关注算是创了历史新高，不过比起第二天进行的职业联赛揭幕战，那就实在不值一提了。这一天，陈国昭就在网吧里进行比赛直播，不过就结束免费活动的这一星期来看，星星网吧的生意果然受到了一些影响，客流比起往常减少了足足有三分之一，尤其是熟客，有好多都再没露过面。嘉士战队在这一代的影响力绝不是虚的。十场共同举行的揭幕战，陈果最终选择了轮回对翼展的比赛，这是联盟赛制安排的一项传统，揭幕战中必然有上赛季的冠军和新加入队伍的一场比赛。翼展战队那和星星也算很有一番渊源了，展楼兰这些天没少冲着叶修他们唠叨，有点紧张。展楼兰他们五人也专业系统的备战了一段时间，网游里抢 BOSS 一类的事物，展楼兰也已经安排了专人继续打理，他们五人也像其他职业选手一样不怎么在网游冒泡了。对于这支新加入联盟的队伍，联盟也有一定的介绍和宣传。展楼兰的翼展战队一共有11人，除去他们五位外还有6人，以叶修在圈中混得这么久，这6人的名字却也是一个都没听过，完全不知道展楼兰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不过他们那五人看起来是铁了心要当主力的，这6位作为他们五人的后备力量，叶修估摸着实力应该不会有多强。比赛是轮回主场，新联赛的一项重大革命就是全面普及了现场的全息投影，这个当然也不是临时决定的，是联盟已经规划了好久的，各大战队的比赛场馆都有这方面的投入改建，而全明星式的轮回主场是首次在正式场合使用。成熟的技能带来了非常不错的反响，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终于在这一赛季推行，不只是轮回这边，揭幕战的所有比赛此时全息投影都已经开始落下了。全新的感官方式在带动现场观众的情绪方面无疑是相当出色的，那真实呈现在眼前的荣耀战斗场面让每个现场观众都热血沸腾起来。上赛季冠军和新加入战队的揭幕战最终没有出现什么让人大跌眼镜的状况，翼展战队以一分未得的白卷成绩被轮回惨烈的击败了。比赛结束还没多久呢，叶修这边 QQ 上就收到翼展吴小强排队发来的痛哭表情。 继续加油吧， 叶修只能如此平淡地鼓励了一下，实在是因为双方本就有着差距，而且因为头一回参赛有些紧张一类的问题，展楼兰等人的发挥也并不尽如人意，不过首场比赛也让叶修知道了这几位还是挺深藏不露的，他们角色的装备在这正式比赛的时候全部鸟枪换炮，居然也是有一些银装的，不过是怎么搞到的叶修就不太清楚。角色有模有样， 而这五人也就在游戏里接触了那么多，实力也算知根知底。一战战队确实已经有资格在职业圈中立足了。叶修很肯定地把这个结论告诉了五人，也算帮他们长一长士气吧。不过事实上，揭幕战中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这一场比赛。陈果也是本着对斩楼兰他们友情支持一下才转播了这一场。揭幕战中往往是夏季转会动作比较大的队伍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他们会好奇地想看看新队伍能打成个什么样。轮回和一斩当然都不在此列，轮回只是购入了一个全明星来补强实力，而且最后他们的做法也不是直接使用了沾衣乱飞这个全明星的柔道角色，而是把这角色身上的装备拆下来，重新武装了他们队中的柔道。显然一开始醉翁之意就不在角色，而在角色身上的装备。一个角色的实力绝大部分就是由装备来决定的，沾衣乱飞的装备这样被扒下，很显然这个全明星的柔道角色可能会就此陨落了。不少这角色的粉丝在看到轮回这样的做法后还很是愤怒了一番。轮回当然也不是没考虑到这一点，一个明星角色有时候也是能带来一些关注的，但沾衣乱飞毕竟不是一叶知秋或是大漠孤烟这种级别的有影响力的封神角色，所以轮回也能狠下心来干脆把它废掉，而让自家的柔道角色去顶换他的位置。这种加强自家角色影响力的本土精神倒是也让人看出轮回不小的野心。轮回所做的也就是如此，显然不够热闹，尤其比起霸图、蓝雨、微草这些有核心变动的战队来说，新鲜感实在是有些差。而霸图这些队伍在首回合比赛结束后也基本让人看出了一些端倪了。张家乐操纵百花缭乱为霸图出战，这或许是很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现在终于成真。比赛中华丽的百花式打法看起来风采依旧，有人欢喜，有人忧伤。而林静妍也操作上了霸图为他量身打造的新流氓角色，在团队中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为这老将加油的玩家也着实不少，好些个看热闹从不嫌事儿大的就盼着霸图和百花或是和呼啸战队碰面，这有话题的比赛看起来总是更有趣一些。相比之下，霸图选手周光毅也意外地广受关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的采访中，记者不约而同地揪住了他问起了在四位大神身边作战压力大不大一类的问题。不过看起来霸图战队对此种问题早有应对，周光毅背书一般的回答一看就是外宣部门提前和他通过气儿的。记者们显然最烦这样的答案，也无可奈何。蓝雨和微草这两个各走了一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却没有相应补强的队伍，首回合却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蓝雨号称本赛季最重要的转会，从训练营里提拔的14岁少年卢汉文赫然操作着他那个在网游中也用过的角色刘云，以主力的身份出战了。一战成名这个词儿用在卢汉文身上一点也不过分，一场单人赛的获胜以及在团队赛中的优异表现让所有人见识到了这个14岁孩子的技术和实力。天才一词被无数人毫不吝啬地就用到了卢汉文的身上，大家开始对这孩子充满无数的好奇和期待。不过很可惜，卢汉文没有在赛后被安排参加新闻发布会，显然蓝雨战队对于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也是相当保护的。相比之下， 微草这边的高英杰和他的穆恩出现在微草战队的主力阵容中就显得不是那么抢眼了。毕竟上赛季的全明星周末以后，高英杰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出战的机会，本赛季提拔成主力倒是顺理成章。不过高英杰这个主力的位置有点显眼，毕竟这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离开后留下的空位。不过这种情况蓝宇也是完全一样，卢汉文填补的何尝不是于峰转会后的席位？比起高英杰有那么多的前戏铺垫，卢汉文显然更让人意外，蓝宇战队也更让人大吃一惊。同样受人关注的还有呼啸战队和百花战队两家。到了新战队，拿到新角色，当了队长的唐昊在比赛中的发挥极其出色，似乎是在他的带动下，其他选手这一揭幕战都打得异常精彩。呼啸战队最终也和轮回一样拿到了十分的满分，目前和轮回一起并列榜首，让呼啸战队的粉丝们异常兴奋。而百花战队的揭幕战打得就有点狼狈了，他们的对手烟雨战队这个夏天变动不大，阵容持续稳定，发挥也很稳定，最后是拿走了八分，只给百花战队留下了两分。媒体那是向来怎么吓人怎么报道的，只是揭幕战没打好而已，百花却已经被描述成了大危机，甚至还有拿张家乐首回合的出色表现来对比的。无数的话题和争议中，荣耀联盟第九赛季正式拉开序幕了，而一上来就爆发的话题似乎让人已经看到了这一赛季的看点，老将和少年。为了冠军，聚集在霸图麾下的几名老将初出茅庐就已经成为战队主力的史上最年轻的选手卢汉文，在揭幕战中就已经抢足了镜头，先声夺人，俨然已有本赛季主角的意味。原本也有一些关注的挑战赛，在这充满话题的职业联赛首回合的衬托下，一下子又显得渺小起来。原来还很有人聊的星星战队什么的，瞬间就已经被霸图、蓝鱼、微草、呼啸、百花等等给取代。毕竟这里才是荣耀真正巅峰的战场。